见成长。 北京时间11点整。 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你的故事天地。 听众朋友大家好，下面我们来了解天气情况。今天晴空万里，阳光明媚，空气清新，午后最高气温在80摄氏度上下，是冬日里难得的好天气，适宜户外活动和居室通风。天干物燥，注意补水润燥的同时，还需要注意用电用火安全。具体的天气预报我们再来了解。今天下午晴，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80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15%。今天夜间晴，南转北风2-3级见4级，最低气温-5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50%。今天下班放学时的天气预报，晴，南风2-3级，气温6-3摄氏度。再来重播今天白天的最高气温8摄氏度，今天夜间的最低气温-5摄氏度。以上内容是由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以下时间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节目内容。 在钢铁铸就的都市丛林里，书籍是慰藉心灵的宝藏。走在街角，透过橱窗，小小书屋里透出橘色灯光，里面有着不同的故事。我们探寻，我们吸收，我们深爱。读书俱乐部，感受智慧的温度。 Slightest idea of what to expect. 侏罗纪公园只是科幻迷的幻想吗？不，许多科学家正要实现它。北京故事广播读书俱乐部节目今天播出《王者归来》，复活灭绝物种的新科学。霸王龙、猛犸象、旅鸽等等物种已经灭绝，但是现在一个新的科学产生了。反灭绝式富裕，他将把灭绝的物种克隆出来。节目嘉宾汪花生，科普自媒体才知道联合创始人，孙千傲，中信出版社编辑，海誓山盟读书会创始人。王者归来，复活灭绝物种的新科学，欢迎收听。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刘莎，欢迎各位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读书俱乐部节目。读书俱乐部节目的播出时间是在每周一到周五中午的11点到12点，在一个小时时间当中，我们来分享好书，感受世界。读书俱乐部节目愿意成为所有爱书人的交流平台。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要和大家来分享科技方面的内容，而且是最前沿的科技内容。那刚才在片花当中大家已经听到了，今天我们要来说一说怎样复活那些灭绝的物种。而今天的书籍呢，是中信出版集团的一本新书《王者归来》。两本和这本书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的朋友来到节目当中做客，一位呢是汪花生先生，是科普自媒体才知道的联合创始人，另外一位呢是这本书的编辑孙千傲。两位和我们听众朋友打个招呼吧。首先有请汪花生先生，你好。 刘莎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汪花生。 第二位是孙千浩女士，你好，千浩。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主持人好，我是孙千浩。 我们刚才跟大家说到了今天的节目当中呢，要说一说最前沿的科技。其实谈到了科技这个话题，大家并不陌生啊。你看啊，现在呢，我们很多的医学也发展了，科学也发展了，然后外太空我们也探索了很多很多。但要说到了现在大家最关注的两个学科，一个就是我们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王者归来》，这和基因有密切关系的；另外一个呢，就是大家非常熟悉的那个 AI 人工智能了。所以今天我们是带了一个大热门给大家啊。那说到了大热门，说到了《王者归来》，其实类似的基因编辑啊、基因剪辑的书籍特别多。那这本书讲了什么样的内容呢？两位是不是先给我们听众朋友简单的介绍一下？ 我先来介绍一下吧。 哎，我们来听一听钱奥的介绍啊。 嗯，就是这本书它开头的时候讲了侏罗纪公园，然后其实大家应该对侏罗纪公园都不陌生，它讲了这个霸王龙，然后这本书它其实就是说把那些大家非常耳熟能详的已经灭绝了的生物，然后他去讲述说是从化石或者是从这个冰川时代它就是冰冻起来的这些动物尸体里面去试着提取它们的 DNA， 然后试着去用一些基因编辑的手段去把它们复活过来。 嗯， 包括里面最有意思的是里面有美国的著名摇滚明星猫王，然后其实这位作者他也曾经幻想去试图要把猫王复活过来。 嗯，我们刚才说到的啊，是这本书讲了什么样的内容，这是从编辑啊，从出版社的角度来看。那问一问啊，科普人王花生，你的个人感受是怎么样的？我先问一下啊，能复活得了吗？ 看情况，只能说看情况。目前来说难度其实很大，最多也只能把某一些比较简单的物种可能复活个几分钟，就暂时只能做到这样的地步。那未来 就几分钟，就几分钟嘛， 真的就几分钟。 那我不怕了，下次我再碰见恐龙它张开嘴倒咬我，我只要能跑过它几分钟我就活下来了，是吗？ 恐龙现在还不行呢，恐龙一分钟都做不到所以还不用担心这个问题，还没到这个时间。 那你的意思能复活什么几分钟呢？ 有，它书里边提到了一种物种叫布卡多野山羊，它是第一个被反灭绝富裕出来的。这个野山羊就是他把之前就剩的最后一只野山羊他的那个细胞注入到一个普通山羊的那个细胞里，然后让那只普通山羊把它给生出来了，这就等于把这只灭绝的物种给复育了。但是生出来之后没几分钟就因为那只山羊的肺部畸形，所以它很快就去世了。所以这是一只就第一只被反灭绝复育成功的物种，但是从某个角度来说它也是第一个灭绝了两次的物种。 对，本来人原本就灭绝了，灭绝的好好的，我们又把它给克隆出来了， 又灭绝了第二次， 又灭绝了第二次。哎，但是有一个问题啊，花生同学，他第二次灭绝的那一次啊，你能说他就是最开始的那种的野山羊吗？其实有可能他并不是，所以他也可能是两个物种灭绝了两次，我这个推理绝对是有道理的。 对，也可以这么说，因为你把它的细胞注入到普通野山羊的细胞之后，它们一定是跟此前的状态是不可能做到百分之百完全一样的。你的基因重合度可以很高很高，但不可能是完全一样。对，所以你从这个角度来说，你也可以说是一个物种灭绝了两次，但是它们的基因相似度是非常之高的，就只能这么说。 没错，没错。我们可以把现在啊，已经有科学家他们在做了一些相关试验的这种复活的啊一些例子跟大家来说一说。比如说猛犸象，因为在很冷的那个地方啊，所以有一些猛犸象的他们的基因组织能够比较好的提取。但大家注意了，提取了这样的猛犸象啊，在远古时候的猛犸象的基因组织，现代的大象要生育他们找不着活的猛犸象，所以给他们放到是现在的大象的肚子当中啊。然后而且重点是并不能够得到完全的古代的猛犸象的全部的基因，所以有一些缺失的基因是用现代的大象来弥补的。这样呢，这样长的外表肯定是猛犸象的样子，但你说它里面到底是猛犸象呢还是现代大象呢？汪花生你觉得呢？ 它不可能是猛犸象了，就只能这么说吧。因为我们说做一个物种的这个反灭绝复育的话，它其实有两种办法。一个就是说我从已经留存下来的，比如说你刚刚说那个在北极的猛犸象的一些遗体或者是化石吧，我们从中间如果能够运气很好，恰好提取到了这个完整的 DNA 或者基因的话，那我们就可以把它完整的拿出来，然后放到现代大象的肚子里面努力一下，就只能说努力一下吧，成不成不知道。 王花生，你为他祈祷吧。 就努力一下，然后看他能不能生出一个猛犸象来，这是一种办法。另一个办法就是说，在很多情况下，其实我们根本就找不到这个完整的 DNA 或者基因。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就比如说现代的大象跟猛犸象，它的基因有一定的相似度。然后我们把现代大象的那个基因拿出来，对它进行编辑。比如说他们啊，假设啊，他们比如说中间有5%的这个基因差异，我们就把现代大象那个基因拿出来，把那5%替换掉，然后来做出一只猛犸象。但这 也只是一个理论上的设想，在实际执行的过程中 还没有活着蹦出来呢。 完全没有活着蹦出来，就任何一种方法都非常非常困难。对，但是科学家们在努力，想试一下，都这两种思路反正是可以成立的。 所以王华生，你说《王者归来：复活灭绝物种的新科学》这本书到底讲了一些什么样的内容呢？从你的角度来跟大家简单分享一下。 嗯，是这样，就是其他的科普的书籍或者说讲基因的书籍大部分都是讲，哎，这个基因对人的行为啊，或者说对人的命运啊有什么影响，基因对疾病有什么影响，这也是大家比较关心的一些话题。但是这本书的切入角度就比较刁钻，就它是讲我们怎么拿基因，就怎么用这个基因科学的技术来复活那些已经灭绝的物种，或者去拯救那些濒临灭绝的物种，就很少有科普书是从这个角度来切入的。 嗯， 所以它非常特别，就你在从它这个话题切入过去之后，你会发现，哎，原来基因技术不光是我们平常所关心的那些，说哎呀它影响我这个生病啦、成长啦这些那些，不光是这样的，它还有着就是从生态层面来说有着更广大的意义，就看这本书你就能感受到。 哎， 对， 回来孙谦啊，刚才呢我们已经说到了这本书其实是现在啊这些科普书籍当中的大热门当中的两大热门当中的一大热点，基因编辑。但说到的它是热点，其实就有一个问题出现了，就是这类的书籍会特别特别多。当时出版这本书的时候有没有想到这一点，就竞争的书籍特别多，然后 那这本书你们认为从出版的角度来说它能靠什么赢得广大读者的喜爱呢？ 其实就是它的这本书的特别性吧，我觉得可以用它的特别性来解释。就是刚才王华生他已经说过了其中的一点，就是他的角度很新颖。像我们之前也出过另外一本就是关于基因的书， 你们中信出版社出过很多关于基因的书。 对， 就比如说基因传今年的大热，就比如说还有另外一本书啊，说到的是猛犸象的那本书，然后但是那是小说，这今天的王者归来说到的是一本科普书，里面不仅仅谈到了猛犸象，还谈到了好多好多好多灭绝的物种。 对，就是说它其实它的特点就是说它不只是要告诉大家一个很新颖的一个反灭绝复育，它更多的其实如果说读者朋友他觉得我不太懂这个基因，然后我可能读得不太明白，但是里面讲到了很多已经灭绝或者是濒临灭绝的一些动物，其实当作是一个这样的动物图鉴来看也很不错。 我可以当图鉴来看，我在现实生活当中找不着真的。 对对对， 这是开玩笑，但是确实就像刚才千奥所说的，这本书完全可以当一个图鉴，然后大家去了解那些已经灭绝的动物的一些知识。 对， 读书俱乐部的朋友大家好，我是余光中。 我是王蒙。 我是周国平。 我是彭曼。 我是钱文珠。 我是梁文道。 我是汪海。 生活总是充满了故事， 有故事的人 听有故事的广播， 有故事的人要听有故事的广播， 开卷有益， 欢迎收听北京故事广播读书俱乐部。 读书俱乐部，北京故事广播与您相伴。 Dinosaurs and men.How can we have the slightest idea of what to expect? 侏罗纪公园只是科幻迷的幻想吗？不，许多科学家正要实现它。北京故事广播读书俱乐部节目今天播出《王者归来：复活灭绝物种的新科学》。霸王龙、猛犸象、旅鸽等等物种已经灭绝，但是现在一个新的科学产生了。反灭绝式复育，它将把灭绝的物种克隆出来。节目嘉宾汪花生，科普自媒体柴知道联合创始人，孙谦奥，中信出版社编辑，海誓山盟读书会创始人。王者归来，复活灭绝物种的新科学，欢迎收听。读书俱乐部节目今天和大家分享的是《王者归来》啊，这样的一本科普书籍。两位做客的嘉宾朋友前面呢已经跟大家分享了这本书讲了什么样的内容。那既然呢这本书的宣传语第一句话就是说侏罗纪公园 是不是能够实现呢？那肯定和《侏罗纪公园》的主角恐龙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我想说，《王者归来》的读者肯定没有《侏罗纪公园》的观影者人多，是不是？所以咱们接着从这部应该叫系列电影来跟大家捋一捋，到底啊，在这本书当中哪些内容和《侏罗纪公园》是重叠的，哪些内容呢是电影当中虚构完全不可能实现的，而哪些手段啊是现在我们的科研专家他们在复活这些灭绝物种的时候正在使用的科学。我记得好几十年前，真的是得说好几十年前啊，这个《侏罗纪公园》第一部当时引进的时候，里面有一个特别神奇的情节，说那公园里面恐龙怎么来的呢？是因为在特别偶然的情况下得到了一块琥珀，在特别偶然的情况下，这块琥珀是包住了一个蚊子，在特别偶然的情况下，这蚊子它之前吸了恐龙的血，然后当过来之后呢，就是科学家从琥珀当中拿到了这滴血，这蚊子肚子里面应该都不论滴，就那一点点血从里面得到了远古的恐龙的这个 DNA， 紧接着就复活了一只各种各样的恐龙。那万花生刚才说到的基本上是不是这样的一个侏罗纪，大家注意这侏罗纪公园这个里面的情节。然后紧接着啊，这是第一部，现在出了侏罗纪世界了。我们真不是给侏罗纪公园和世界这好莱坞商业片做广告啊，但是确实侏罗纪世界之后呢，又说到了人们不仅是复活了远古的恐龙，而且在远古的基础上又把那些恐龙做了改造，比如说霸王龙它有了这样的这个特质那样的特质，就是说巨无霸，然后那种是的恐龙已经出现了。好，现在两部长篇的好莱坞商业片我们都说过了，王华章你跟大家来说一说吧，哪些内容是跟书里重叠的，是可以实现的，哪些是至少现在还不能够实现的，或者说完全就没有科学依据的呢？ 其实这个书里啊，他也大篇幅提到了那个侏罗纪公园这个事儿，因为大家的确就是对基因这个反灭绝复育这件事情，就是从侏罗纪公园这个电影中大家才知道的嘛。 所以说是 还有这么个玩法， 侏罗纪公园给你们这些书一直在做广告哈。 对，也可以这么说吧，因为大家肯定都会这么想嘛。对，书里边提到了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东西，就是说侏罗纪公园那边的主创呀，其实他们是在很早以前跟那些科学家打完交道之后，听说哎有科学家在干这个事儿，然后他们从中得到了灵感，然后回去创作了电影。他们在当时跟科学家谈的时候，他们也没有说之前就有这个想法，没有。后来他们创作完这个电影之后，还给那科学家写了一封信，说哎，这个感谢你，这个我当年就是听了你这个说法之后，我才萌生了这个创意去搞这么一部电影。所以他跟侏罗纪公园之间其实是有一些渊源的，就这个科学界跟这个电影界之间是有一些渊源的， 就是人家把这点子出给了这个好莱坞了，然后但还没收着钱，是有点亏 啊。 这原因第一个是要债的关系， 这么说吧。对，然后如果我们从科学角度来说，像侏罗纪公园里面说，哎，我从那个琥珀里边有一个蚊子，然后蚊子里面它刚好吸了这个恐龙的血，这个当然我们理论上不能排除这个可能啊，那说可能性比较低嘛，对不对？然后还有一个其实最关键的一个问题啊，倒不是说这个事情可不可能发生，而是说这个 DNA 分子它在这个自然界中有一个物理上的极限，就是它有一个半衰期。半衰期的意思就是说，你每隔一段时间，这个 DNA 就一定会就是自然的破坏掉那么一点儿。然后我们就根据它这个半衰期算出来的话，它这个大概是几百万年的时间吧，就是在几百万年时间之后，这个 DNA 的每一对这个我们所说的那个 ATGC 那个字母分子之间的联系，每一对都会坏掉。 你这么一说，那大家就想起来我们现在有一些液氮冷冻的，对吧？还有一些这个冷冻卵子的情况出现。那照你这么说，但最后那些时间只要足够长，最后都不能够实现。 对，那你说那么多年以后，那我们也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或许那么多年以后，哎，中间出现了一个什么更高的科技能够克服这个问题，也说不准。但是反正在恐龙那个时代吧，他是没有这个技术的，他就直接掉到自然界里了。 我明白了，也就是这个意思，说的就是说这个琥珀把蚊子的一肚子血包起来的这个储存效果绝对没有现在我们用液氮，是吗？ 有各种各样的储存办法，那肯定比不上现代的了。 也就是说这么长时间了，我们基本上得不到比较完整的恐龙的 DNA 了。 很难很难，不要说 DNA 了，就当年从 就是我们能从恐龙的化石，也就是从它能从恐龙的那个骨头里边提取到一点它那个胶原蛋白，这都不属于 DNA， 这属于有机物。 嗯， 就仅仅能提取到这一点有机物，就已经是一个非常大的突破了，都不说 DNA 了。 也就是说，到现在为止，我们没有拿到完整的，或者说相对比较完整的，能够克隆出恐龙来的它的这个基因的那一套的密码啊。 没有没有，远远没有，就还差得远呢。就你那碎。最多能拿到一点碎片吧，就不得了了。 哎，不是说现在活着的啊，最多的家禽，不，最多的动物和恐龙相似度最多的动物就是鸡。那如果我们拿到一些碎片了，已经知道它这个是怎么编辑的，有没有可能在这个鸡的这个胚胎当中，或者说它的基因当中，把这些碎片组装进去，然后组装出来一个恐龙呢？这其实也可能的呀。 对， 就跟建筑师拿到图纸就能把这个楼盖出来一样。 是，就是现在来看的话，就是鸟类的祖先是恐龙嘛， 嗯， 所以像你说像鸡或者一些鸟类，它跟恐龙的这个基因相似度是比较高的。哎，的确是有科学家从这个角度出发，他们就是把那个小鸡的那个基因拿过来，胚胎拿过来， 嗯， 做了一些编辑，用那个 CRISPR 技术做了一些编辑，然后小鸡本来应该长那个嘴的地方，就变成了那种口鼻部，就是就像鼻子一样的那种地方，它其实就是跟那个。恐龙的那个口鼻部有一定的相似之处，然后你还可以把那个，就也还有科学家，这都真正做出来的，就也还有科学家把那个基因编辑之后，让小鸡本来应该长翅膀那个地方 长出了爪子，是吗？ 对，就好像是腿一样的那种东西。 哦， 就这个也是，就是其实你没有改变它的基因，但是你改变了它基因表达的那个方式，就让它表达出来了它以前可以表达出来 的 那个性状。 那个性状。 对。 太好了，咱们让它全都表达成一个霸王龙。 啊。就不太行哦，因为全都表达成一个霸王龙，你首先得知道霸王龙全部的基因序列是什么样吧，对吧？这个就做不到。另外就是你也不知道它具体的哪些基因是控制霸王龙身上的哪个性状的， 嗯， 就比如说它的，哎呀，它的腿部肌肉啊，或者说它的这个眼睛啊，或者什么的，你也不知道哪个基因对哪个，所以这个中间还，哎，就是还停留在科幻层面吧，就是我们畅想一下，哎，觉得这个故事很精彩，现实上这个我们就期待科学家努力吧，就只能这样了。 哎，其实说一件事情啊，我想肯定很多朋友就知道这件事情的难易程度了。我们说到的是复活啊，克隆恐龙，还记得我们人类基因组，然后全球有一个巨大规模的调查，然后历时了得将近十年，然后很多的国家参与，最后才算将将完成。所以这是我们现在有多少个人呢？我们提供多少的标本呢？我们提供多少的这个测量数据，而且最重点是我们都是活的，我们都是新鲜的基因给到他们，都很难把一个人的这样的完整的基因谱给呈现出来，所以何况说应该在很久很久之前灭绝的恐龙呢。刚才在说这个内容的时候啊，刚才汪花生在讲的时候，千奥一直在点头，有什么想法想跟听众朋友一起来分享一下吗？ 就是我觉得如果用程序员写编程这样的事情来解释这个恐龙的这个基因编辑，可能大家就比较容易懂一点。就是说，我们的程序员他可能要写一组新的代码，然后他有可能他觉得很成功的情况下还会出现 bug 一样，就是其实这个恐龙在它缺失它很多的这种基因里面的这些序列的情况下，我们是真的没有办法，或者说以现在的这个程度上是没有办法去来复活这个恐龙。 嗯，不过说心里话啊，这恐龙复活不了我也没有什么遗憾的，因为不论看侏罗纪世界也好，还是侏罗纪公园，最后倒霉的其实都是人类。就是有的时候应该这样说，我们应该对大自然有一种畏惧的心理，失去的就已经失去了，存在的应该珍惜好当下，你我都是普通人，咱们不能像汪花生是有那么多科学知识，咱也不知道，心里也没数，这个恐龙到底是活八分钟还是一分钟？我就要一分钟，我跑它还成；要活八分钟的话，恐怕我也会出危险了。正在播出的节目是北京故事广播的读书俱乐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跟大家来分享的是来自中信出版集团的新书《王者归来》。复活灭绝物种的新科学，两位嘉宾朋友，一位呢是汪花生先生，一位呢是孙千奥女士。在音乐和广告过后，欢迎听众朋友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读书俱乐部节目，继续来分享这样的一本科普书籍。 海风轻轻吹过我的脸庞。

北京故事广播读书俱乐部节目今天播出《王者归来》，复活灭绝物种的新科学。霸王龙、猛犸象、旅鸽等等物种已经灭绝，但是现在一个新的科学产生了，反灭绝式复育，它将把灭绝的物种克隆出来。节目嘉宾汪花生，科普自媒体才知道联合创始人，孙千傲，中信出版社编辑，海誓山盟读书会创始人。王者归来，复活灭绝物种的新科学，欢迎收听。读书俱乐部节目，欢迎听众朋友的继续收听，我是刘莎。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和大家来分享啊，最近的大热门之一，基因编辑的一本书籍，名字叫做《王者归来：复活灭绝物种的新科学》。两位嘉宾孙千傲女士和汪花生先生，我们在前面的时间当中呢，和大家谈到了这本书都讲了什么样的内容。那么这本书呢，和我们大家非常熟悉的《侏罗纪公园》也好，然后《侏罗纪世界》也好的系列电影啊，有着非常密切的联系。那接着来听一听汪花生的介绍。说过了啊，这一书里面的很多内容其实是和《侏罗纪世界》的影片当中是相互重叠的。有一些呢是目前的科技不可能达到的，有一些是可能达到的。刚才我们就说到了，蚊子血里面找恐龙的基因复活出来恐龙，至少目前是不太可行的。那接下来我们继续来说一说这两方面的情况，来对比跟大家来聊一聊恐龙的情况。 这个刚刚说就是说从恐龙这个血中间直接提取到 DNA 不太可能嘛，对不对？然后 蚊子血 对，就从蚊子血中间直接提取不太可能，但是也可以通过这个基因改造的方式，哎，部分的把恐龙的这个性状让现在的生物表现出来。这个是有一些可能的啊，但是想复活出一只完整的不太可能，但是通过这些方式我们还是可以多多少少的、 拼一只出来， 对，多多少少去了解一下吧。就是哎，它可能恐龙以前表现出的是这么一个性状，对，它可能有这些特征，这只是我们通过这个基因技术进行一些小小的探索啊，那具体以后它能发展到什么程度、就是那还不好说。哎，就像那个刘莎老师刚说的啊，说这个你也不太想让恐龙复活出来，最终倒霉的是人类，对吧？的确，这恐龙的 个人想法，然后呢，不代表本台观点，一定要在这说一说、 对，行，这个就因为的确在作者看来啊，他说这个恐龙也不是那么的适合直接把它给复制出来，因为恐龙它毕竟是一种巨型的这个生物，它的奔跑速度也很快，就它的行走速度一般人是赶不上的，所以它如果真的想吃你的话。哎，那你可能还真跑不掉。 他如果真的想吃我，他不想吃我，他真的不想吃我。 对，他大约不想吃你，因为他们可能会吃更大的那种动物，他瞧不上我们。 对，他吃我不够塞牙缝的，我得长多大才够他塞牙缝的呀？ 对，就有科学家从那个挖掘到那个恐龙化石上面，发现他们的那个头骨上面有其他恐龙的牙印，这证明他们可能同类之间会相互攻击。那说我们的这个体型跟恐龙比起来，哎，就 我是蚂蚁， 对，不太够看的。 我现在一下觉得我减肥的压力啊骤减，基本没有了。 对， 刚才跟大家分享的啊，是我们说到的啊，在这本书当中有些技术是现在的科学已经实现了，或者说已经开始研究了，但也有一些技术呢是不太可能达成的。不过在这儿啊，还要有一个梳理的重点跟大家来说一说，就是这个技术啊，刚才我们说到了，这是一门新的科学，叫做反灭绝复育。到底什么叫反灭绝复育呢？给我们大家做个名词解释吧。 这个反灭绝复育就是说，其实你从它的这个名字中间可以听出来啊，就是反灭绝嘛，就是已经有的那些灭绝了的物种，我们想让它通过基因技术重新出现在人类的面前。 可是说到了 反灭绝复育， 恐龙基本不可能， 嗯， 那其他的也基本不可能啊。如果按照这个道理来说的话，所以这个学科它怎么能够出现呢？ 现在不可能，不代表以后不可能吧？ 好，那现在不可能从蚊子血里面把这个恐龙复制出来，不代表以后不可能是吧？其实还有恐龙蛋的化石、恐龙骨骼的化石，要是说在现在这个地球上搜集啊，以前的恐龙的碎片，还真的是有不少呢。 对，有不少，就是我们 一直谈到的都是恐龙嘛，就恐龙是一个非常非常久远的生物，就咱们可以不说那么远的嘛，就近期的灭绝的物种它也有很多具有保护价值的呀，就是我们也可以通过这种技术来对它们进行反灭绝复育，这个的难度相对来说就比恐龙可低多了呀。所以这个书里提到了很多很多其他的物种，就不光是这个恐龙，像什么这个旅鸽呀，还有澳大利亚的那个袋狼啊，还有很出名的很多小朋友都很喜欢的那个渡渡鸟啊，哎，这些都可以通过这个反灭绝复育技术有可能可以完成这个复育。那这样的话其实它对这个提高生态多样性还是有很大的帮助的，它不光是说可以用来做恐龙这样的事情的。 哎，汪花生作为一名科普爱好者，你看到这本书以后啊，有没有一种就是眼界大开脑洞大开的感受呢？ 有啊，的确是有啊，我没有想到它会在里面提到这个就这么丰富的内容嘛。我本来以为像哎，像这种书说反灭绝复育可能就是大家感兴趣的物种，说比如说像恐龙啊，或者说猛犸象啊这样的，但没有想到他还提到了比如说他有一个很大的脑洞，说哎，我们能不能复育一个猫王出来。 那我这不知道往下接什么话了，希望他演唱会的票别那么贵 啊。对，那就可能就是哎，美国还真有一个网站嘛，就是大家都想着给这个给科学家们写信说，哎呀，求求你们赶紧这个再弄一个猫王出来，就很想看他的演唱会。然后大家就很多个粉丝在底下签名，说你看看能不能弄出一个这个新的猫王过来，我们都愿意支持科学家。就还有这么个事儿，所以我就觉得哎，这个角度很新颖。他其实是通过这种方式给大家传递了很多关于基因的知识啊。 问一下，猫王的完整的基因咱们现在有吗？它的基因图谱咱们现在有吗？ 我们是有办法得到的，因为比如说是有那些网站或者说有一些爱好者，他们会搜集猫王生前留下的一些物资，他用过的东西，其实那上面可能占有他的 DNA。 还有你可以通过付钱的方式去买他的头发。 所以就是说复活猫王的难度要比复活霸王龙的难度低多了。 我们可以认为复活猫王其实就是复活一个人嘛，就是克隆一个人出来嘛。但是这样就是你复活一个人容易，但是你想复活一个就是能唱会跳的就那么有魅力的完整的猫王出来也很难。 哎，不是说现在有脑机接口吗？可以通过人脑和芯片的这样的对接，把他以前的那些经历全部克隆到这大脑当中。当然，这也是在实验过程当中的啊，也不知道现在进展成什么样了。所以就是说，要想复活出能唱会跳的猫王，第一步先把活的人造出来，第二步再把他以前的这样的所有的讯息再传输过去，这样应该就可以了吧。 那如果能做到呢，当然是可以，但是 希望演唱会不要太贵 对，这可能是普通粉丝最大的希望了就演唱会的票不要太贵，大家都能看一看。但是是这样，就是你如果想把它，就你即使把它的活的人克隆出来了，它大脑里边的那些信息其实已经得不到了，它不会是一个跟以前一模一样的猫王。 我们把全部的跟猫王有关的传记也好，影片也好，然后演唱会全部都拷贝出来，然后脑机接口对接，然后给它输进去。当然这样能实现的话是可以，还是可以的，对吧？当然不是原本活着的那个猫王，但是大家心里的那个猫王已经把全套的这个信息都储备给他了。 那我们其实也可以找一个模仿猫王很像的那种人直接过来给大家表演哎，可能也差不多 我觉得你这个最靠谱最可行。好，刚才呢跟大家介绍的就是这样的一本王者归来，一本脑洞大开的书。那这样的一本书的作者到底是什么人呢？其实对于他的这样的作者，可能很多朋友在听我们节目的过程当中也产生了疑问呢。请跟大家来介绍一下吧，王者归来这本书的作者是一个什么样的人物。 这本书的作者海伦·皮尔彻，他是一个怎么说呢，我觉得他是一个非常斜杠的一个作者， 就是很多兼职的作者，没踏实的一心写作是吗？ 不只是这样，就是他其实他 你看你旧手又把斜杠创业家这本书给大家做了一下宣传，虽然都是中信的吧就是不一心一意的干一件事的人就被称作斜杠等等等等等。 对，他写这本书的初衷特别可爱，就是他小的时候一直想养一只宠物，然后他想养的宠物不是什么猫猫狗狗啊什么的，他想养一只渡渡鸟。 这太容易了，如果有时光穿梭机的话，他找找哆啦 A 梦也成，回到那个时代抓一只回来。 对，然后但是那个时候其实渡渡鸟它已经灭绝了，然后他就 长大了之后正好又在从事就是跟这种基因科学相关的一些工作，写作的工作，然后他就觉得他应该去写一本就是研究这个反灭绝富裕的书。 嗯， 然后这个书它的语言特点，就是区别于其他一些讲基因的书的语言特点，就是这本书非常非常的诙谐。因为这个作者说他斜杠，是因为他之前还做过喜剧演员。 我们先来说一说这位作者啊，他的专业是什么？他在伦敦精神病学研究所获得了细胞生物学博士学位，就是说人家要谈科普，人家首先有这方面的知识储备，紧接着就是刚才千浩说到的是喜剧演员。我怎么觉得这博士和这喜剧演员在我大脑当中很难拼凑在一起，需要什么样的科学技术吗？王化生， 就这个其实跟他的个人经历，就是从他的这个个人经历中间，我们就可以看出来，就做一个人有多难。就你看这位作者，他 合着你说的是做一个人有多难？ 对，就你看这位作者嘛，他说他这个有这个细胞生物学的学位，他还在《自然》杂志做过记者，他还在这个《新科学家》和 BBC 聚焦这些刊物给他们写稿。 这我觉得很自然，因为他有一个专业基础，这几个事儿容易在做。但是他干了这几个事儿的时候，他还是一个喜剧演员，这就挺难的了。 对，这真的很难。他书里面很多那种段子的小段子， 就 很幽默， 就是严谨和这个感性啊互相冲突的一个人。嗯，我觉得他是这样的一个人， 他是也不能说互相冲突，互相结合的一个人吧。 对， 结合的一个人。 其实想到最近的一个喜剧的电视节目，然后我就想说，作为博士，其实也可以很搞笑。 博士可以很搞笑， 对。 但是好像这个成为这个喜剧演员的博士并不是很多。 对，所以我又用我的话来形容这本书的话，我就想说它是一个纸上的严肃活泼的科学脱口秀。 我们刚才跟大家介绍了这样的一本书的作者的一个情况，所以才能够把一本既有着严谨的理性的科学的内容，又有着感性的幽默的言语的书籍呈现给大家。哎，不过说到这儿啊，还有一个新的问题就来了。我觉得咱先不去探讨当年的这本书的作者他为什么想养一只宠物是灭绝的动物，咱们先来说一说吧，为什么有那么多的科学家正在致力于这项工作，把以前那些灭绝的动物给恢复回来。前面说到我不想那个霸王龙啊，那是开玩笑，但是为什么有那么多的科学家他们在做这件事情？这事就在浪费钱吗？或者就是在完成科学家的某个心愿吗？王华珍跟我们大家来分享一下吧，什么原因让这么多的科学家在做这样的同一件事情呢？ 嗯，其实就是像复活一些灭绝动物，它并不是说哎，这个我们把这些人类的这个行为啊，把这些动物给弄灭绝了，然后我们觉得很遗憾，或者说这个我们心理上觉得过意不去，我们要把它给复活出来，其实不是这样的。 嗯， 就是每一天都有很多的那样的物种在灭绝，人类当然加快了他们的灭绝速度，但我们也不能因为就是简单的这种说道德感吧，就说去把它复，就是把它复育出来。其实我们要复育这些物种是有更深层次的原因，比如说作者啊，他提到了一个事情，说这个猛犸象，说猛犸象当时在北极的时候，他们因为体重很重嘛，他们可能一脚踩下去就能把上面的那个冰雪什么的给踩碎，然后就能让底下的土壤给露出来，土壤露出来之后，土壤就会受冻嘛，它就会维持北极的那个寒冷的气候， 冻土带。嗯， 对，所以其实我们复活了一个物种就可以改变一整个地方的生态环境，因为生物跟环境之间存在着非常非常紧密的关系啊，这个可能是我们真正想复活这些物种的原因。当我们复活了一个物种，改变了当地的这个生态环境，并且由于生态环境的改变带来了更多新物种之后，我们就可以提升整个地球的这个物种多样性和基因多样性，这个才是它真正的价值所在。 刚才说到了物种多样性，说到了基因多样性啊，其实这个词也是近年来大家特别关注的一个内容。那么物种多样性的意义又在哪里呢？王华生还是要继续给我们大家补补课，给普通人补上一课吧。 嗯，是这样，就是我们可以简单的说一下这个，我们就从一个很大家可以很直观的感受到这个物种多样性的意义的这个例子来说起吧。比如说这个海狸，就是海狸它会在那个河里边筑坝嘛， 对吧？它会在河里边筑坝。如果这种动物全部都灭绝了之后，那个河道可能它的水量加大之后，由于没有海狸筑的那些坝，它的水就会漫出来。 放心，没有海狸，还有人筑坝呢。 对，但是人不可能给每一条小河或者怎么着都弄上嘛，对吧？海狸就有它在自然环境中的作用。如果我们能把这个海狸放归到自然里，就它可以筑坝的话，它就可以维持这个地方的水土。还有一些物种，比如我们说狼，对吧？狼我们大家在这个不管是在小朋友的这个故事里面，还是在普通人的认知里，都觉得哎， 凶残的， 对，它很凶残，它很坏，我们就很害怕它。但其实狼是非常重要的栖食物种，它可以维持，就它可以，比如说狼吃那个鹿，对吧？鹿就可以少吃草，就可以维持水土，进而改变这个一个地方的生态环境。它同样有利于保持这个地方的水土。如果鹿把河边的草全部都吃了之后，也同样会引起，比如说这个像河滩的那个水泛滥呀，这样的问题。所以这可能是普通人能够理解的物种多样性的意义。另外，这个我们说物种多样性还有一个，我们说这个名词吧，我们就叫基因多样性。就比如说我们保存了很多的物种的那种基因的话，我们可能就能从这些基因中获得一些利益，比如说这个药物啊，或者说什么药，我们可能发现这种基因对某一种病毒有一个比较独特的抵抗能力，它以后就可以为我们所用。但如果它消失了，我们可能就永远得不到这个机会了。这是我们要保护物种多样性跟生物多样性的意义所在。这样 莎士比亚带领的文学家方阵走过去了，紧跟在他们后面的是中国古代诗人方阵。我们惊喜地看到了李白、杜甫、白居易等著名诗人。诗人方阵后面的是思想家方阵。哦，等等，那谁呀？哦，那不是孔子和老子吗？是他们，就是他们。他们携手走来，正在接受时间和人民的检阅。 读书俱乐部，思想运动会。 读书俱乐部。 起飞了。 Dinosaurs and man. How can we have the slightest idea of what to expect? 侏罗纪公园只是科幻迷的幻想吗？不。许多科学家正要实现它。北京故事广播读书俱乐部节目今天播出《王者归来》，复活灭绝物种的新科学。霸王龙、猛犸象、旅鸽等等物种已经灭绝，但是现在一个新的科学产生了，反灭绝式富裕，它将把灭绝的物种克隆出来。节目嘉宾汪花生，科普自媒体柴知道联合创始人孙千傲，中信出版社编辑，海誓山盟读书会创始人。王者归来，复活灭绝物种的新科学，欢迎收听。 读书俱乐部节目今天和大家聊一聊《王者归来》这本书。前面我们对这本书已经有了不少的了解了，在今天节目的最后呢，我们还有一个重要的内容啊，就是这本书里面除了前面我们谈到的最多的恐龙以外，还有哪些的其他的内容呢？千傲，作为图书的编辑，跟我们大家来分享一下这方面的情况吧。 这里面就像我之前说的，就是这个作者他写这本书的初衷是因为他想要养一只渡渡鸟，所以说他其中有一定的篇幅是来讲这个渡渡鸟的这种富裕，然后同时也讲到了非常好玩的就是喂鹬吸蝉，就是这种物种它是用打嗝的方式来生宝宝，然后还有讲到了猛犸象，还有澳洲袋狼，还有就是这个渡渡鸟它的一个远房表亲旅鸽，就是里面讲到了几乎每一章都讲到了至少两种这样的已经灭绝的物种。 通过这样的很多章节的介绍，把很多已经灭绝的物种啊在大家的面前做一个呈现。就像开始节目当中千奥就说到了啊，你可以拿这本书当一个导读，或者当一个这个指南来看，来了解这些已经灭绝的动物。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作者还把一些科学的知识、科普的常识融入到当中，让大家对这样的一些基因编辑的技术也更多有所了解。哎，再问千奥一个问题啊，千万不要回答每一页你都喜欢，就是很多的读者 都问编辑说，如果你让你非得说这本书当中哪一个部分你最喜欢，不能回答说每一页你都喜欢，你跟大家来推荐哪个内容呢？在今天节目的最后， 我想推荐的是在渡渡鸟那一章它的最后一小节，有一个叫爸爸别哭的一个章节，其实那个是跟渡渡鸟没有关系，是跟他的表亲吕哥比较有关系。 讲的什么内容呢？ 他一开始讲的是一个鸭爸爸和一个鸡妈妈，然后生出来了一个雏鸡这样的一个故事。其实是那个鸭爸爸在他还是一个胚胎，或者说他还是一个蛋的时候，就被更换成了一个鸡的基因。然后他生出来虽然是一个小鸭子，但是其实他的基因里面是有鸡的成分的。然后后来科学家找到了一只鸡妈妈，然后跟他的这个进行了一些配对吧，然后生出来的这个蛋之后是出现了一只雏鸡，然后科学家就觉得说，如果要是可以这样的话，我们也可以利用其他的物种，然后去提取我们之前收集到的这个吕哥的基因，然后把吕哥的基因放到这个物种的蛋里面，然后可以孵出来吕哥，但是这个最后没有成功。 那接下来一点时间啊，留给王华生。同样，如果是想在节目的最后的时间当中啊，请你给听众朋友推荐咱们这本书《王者归来》当中的一些内容，你愿意跟大家分享哪些的内容呢？ 我觉得我最愿意跟大家分享的还是第六章我们刚刚说到的猫王的部分，就是因为它集中体现了就是基因技术中间的难点，它的这个伦理问题，然后基因对人的各种性状的影响是多么的复杂。我觉得它是知识最丰富最密集的一章，所以我很愿意给大家推荐一下这一章。 这章当中的主要内容都有哪些呢？简单跟我们听众朋友来分享一下吧，都谈到了什么样的内容，我们来捋一捋这样的一章的内容。 行，它首先是说到了说这个我们想去这个富裕猫王需要哪些技术条件啊。 血，蚊子吸了他一滴血，然后裹在了琥珀当中，被科学家拿到了。 对，其实像猫王这样的话，除了像血这样的，我们还可以从他的头发呀，或者他身体的其他的组织物上面都可以拿到。这个是他说的这个技术条件。另一个就是这个基因对人的影响，就是不是这样我们就可以完整的复刻出一个猫王？其实没有， 还要把他所有的信息都脑机接口， 对对对， 输入到他的神经系统当中。 你复活一个人是需要非常非常多的信息的，就是你不光是需要他的身体，你还需要他的精神，对吧？而且你影响他身体的每一个性状，他就即使他走路的那个样子都是由许多个基因共同控制的，而我们可能还没有摸清楚哪些基因对这些性状有影响，然后他们又有着怎样的影响。它是一个非常非常复杂的综合体，就是我们人体中没有哪一个基因说是特别特殊的，只是说你的这些基因组合起来成了一个非常奇怪的组合，就非常独特的组合，它形成了猫王这样一个人。对，这个是我觉得对于普通人来说可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知识点吧。就是大家可能会认为，这个你唱歌好听就是因为你有一个唱歌好听的基因，其实没有那么简单。可能影响你唱歌好听它有成百上千个基因，它们交互作用才能够达到这个效果，而我们还没有摸清楚哪些基因有这个功能怎么作用的。对，所以在这一章作者就把这个问题讲得很清楚，他就说这个事情我们还目前还没有能力完成。 刚才汪花生短短的几句其实给了我特别多的震撼，就比如说到了我们可能了解某一个特性，但是呢绝对不是说一个基因或者说它一个编码就影响了这个特性，而是成千上万甚至是更多的基因才能够让每一个人有自己独特的气质，才能让每一个物种有自己生存了这样的千百亿年的过程。还要说一点，大家其实就说到了整容了，其实很多朋友都说现在微整容特别重要啊，说怎么着怎么着的，并不是说不让大家去整容，而是说比如说您觉得谁的眼睛好看，如果您真的在您的脸上镶了一个那眼睛，它不见得就好看，和这基因有同样的道理，是和你整体的面部的协调感啊，凑在一起才能搭配出漂亮的容颜。基因也一样，我们想要真的王者归来，真的霸王龙重现，并不是说我们只得到几个基因的碎片，而是我们把所有的这样的，这真的是一个非常大的科学领域都研究透了以后，有朝一日可能会真正的实现王者归来。 它是一个组合，它不是一个单独的因素。 没错，只是一个组合而不是一个单独的因素。节目最后到了两位嘉宾说结束语的时间了，首先有请孙晴奥。